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马红俊一看到这少女，眼睛立刻就直了，暗暗地吞了一口唾沫，眼睛一直盯着人家。少女很快就感受到了来自马红俊的目光，瞪了她一眼，扭开头，美眸却正好落在唐三身上。不过他看的不是唐三英俊的相貌，而是唐三手中抱着的小五。小五的毛发是发亮的银色，根部已经开始变成了金色，那金色还有蔓延的势头，胖乎乎的样子看上去极为可爱，对年轻女性有着致命的杀伤力。 老星星啊，我就知道你这家伙肯定会找到的，果然如此。 白鹤大笑着迎了上来，和牛高泰坦用力地拥抱了一下。不过白鹤能感觉出来泰坦牛高的神色多少有点尴尬，似乎有点刻意疏远自己似的。牛高看了一眼白鹤身边的少女， 哟，香香也来了，走吧，我们进去说话。 白鹤手下的人自然由玉之一族的人安排，他带着那美貌少女，心中疑惑地跟随着泰坦和牛高走进了会客厅。 上茶。 哎，你们两个老家伙是怎么了？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 哈哈，本来你刚来是不应该对你说的，但你也知道我心里藏不住话。老白鹤，以后我们可能不能再帮你了。 白鹤心头一凛，他这次带这么多人可不是撞门面的，敏之一族的日子实在不好过。整个宗族自族长白鹤以下都是性格高傲之辈，他们一向认为自己的武魂羽焰是极为高贵的，所以一直不肯加入任何宗门。他这次来本是抱着其他三宗能支援宗门的打算的。 发生了什么事？ 哎，象甲宗你知道吧，昨天呼延镇那个家伙来了，来招安我族。 代表武魂殿？ 嗯。 老犀牛，你不会是答应了吧？ 哼，怎么可能，就算是我玉之一族毁了，也绝不能做武魂殿的走狗。不过我拒绝了他们，恐怕象甲宗会报复，至于什么时候来谁也说不好，所以我决定举族迁徙，前往天斗城和老星星一起混去。你也知道我们要到老星星那边，想要重新开始能有收入是需要一段时间的，就算是我们两族加在一起也是杯水车薪，并不富裕，所以这次恐怕我们无法支持你了。 没什么，这么多年以来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，恐怕我们明之一族早就不存在了。现在你们玉之一族有难，我帮不上忙已经很抱歉了，怎么还能要你们资助呢？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 会客厅的气氛变得沉闷起来，三位族长都没有再开口。牛高和泰坦对视一眼，两人都看到了对方眼底的笑意，赶忙掩饰好自己的表情。沉默半晌，泰坦看向白鹤。 老白鹤，我给你介绍个人，我这小兄弟是铸造界新晋崛起的一代奇才，他制造了一些武器，我看了看觉得很适合你们敏之一族，就让他与我同行，拿给你看看。小三。 唐三摸了摸已经睡着的小五，先将他收入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之中，这才从怀中再次摸出了那给他立下汗马功劳的诸葛神弩，走到白鹤面前双手递上。白鹤带着几丝疑问地接了过去，他身边的少女眼中顿时充满好奇地看向那不起眼的黑匣子。 此物名叫诸葛神弩，内藏48根弩箭，包括弩箭在内，通体由铁晶打造而成，每一次上好机皇后可以瞬间从前端射孔处喷射出16根弩箭，威力强横，可破40级以下防御魂技， 而且弩箭附带剧毒，如果对手未曾防御用来偷袭的话，就算是五六十级的魂师也很难幸免。要是配上贵族的速度，他的威力必然能够大大增加。 啊？你说这东西能破四十级以下的防御魂技？你确定吗？ 昨天我已经试过了，他说的一点都不夸张。据说这东西还只是基本版的诸葛神弩，还有配备更强弩箭的，那都是什么来着？ 增强版的诸葛神弩，因为弩箭配备不同，威力也不相同。威力最大的能够威胁到全力防御的六十级魂师，威力最普通的也要比这基本版强上一个级别，足以令45级魂师毫无还手之力。分为12种弩箭，分别是穿骨箭、雷火箭、破甲箭、猎刃箭、镇魔箭、霸王箭、明音箭、断龙箭、灭玉箭、龙须箭、陨灭箭和七杀箭。其中最厉害的就是陨灭箭和七杀箭，只不过这些弩箭的制作需要一些稀有材料以及极为精湛的工艺，所以造价高昂。前辈请看。 一边说着，唐三拿回诸葛神弩，飞快地上好机簧，抬手就射。伴随着铿锵的击阔声，16道残影瞬间没入地面。白鹤甚至没看清楚他们是怎样发射的，地面的花岗岩地砖已经多了16个小洞。 这东西的有效杀伤范围是多大呀？ 50米以内可以保证最大杀伤力，距离越远，威力逐渐减弱。 哦，好，这东西我买了，多少钱？我要200个。 不贵，150个金魂币。 能不能再便宜点？ 虽然以他的性格是不愿意讲价的，但150个金魂币对整个敏之一族来说都是笔不小的数字。白鹤从来不允许宗族子弟去武魂殿领取补助，整个宗门贫穷的程度在魂师界也算得上是名列前茅。 既然您和泰坦前辈是朋友，那我就给您个优惠价吧。120个金魂币，不能再少了。 哦，好好好，我买了。 一边说着，他从自己手腕上的魂导器手镯中一抹，取出了一袋金魂币。 这是100个金魂币，剩余的20个等破之一族来了之后我会给你结清。 啊，前辈，您似乎是弄错了。我说的是120个金魂币一个，如果您要200架诸葛神弩，那么价格应该是24000金魂币。 你说什么？ 白鹤猛地站起，脸已经有些涨红。本来他就因为宗族的贫穷而痛苦，此时听到唐三说出这天文数字，内心的傲气顿时化为了愤怒。 你耍我！ 灵力的压力顿时从体内喷薄而出，虽然他修炼的是速度方向，但怎么说也是一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。坐在白鹤身边的少女也跟着他站起身，瞪着唐三。 你怎么不去抢？ 唐三淡然一笑，就像没有感觉到白鹤身上释放的威压。同样是魂斗罗，白鹤带给他的压力就比牛高小得多了。 前辈息怒，我们唐门做生意绝对是童叟无欺，120个金魂币的价格只低不高，我卖给七宝琉璃宗时价格接近180金魂币一架，给您已经十分优惠了。您不要忘记，这诸葛神弩乃是由铁晶打造而成，按照您希望的价格，我这诸葛神弩每一架还不到一个金魂币，但是铁晶的成本价格都不止这些啊。更何况其中的工艺和技术，我敢说是斗罗大陆上独一无二的，前辈在动怒之前还是想清楚比较好。 一边说着，唐三抬脚在地面轻跺，淡淡的白光从他身上一涌即隐。白鹤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释放出的压力被强行切开，而地面上16道黑影弹跳而出，被唐三捞入手中。随即他将那16根弩箭从容不迫地重新压回到弩机之中。 白鹤，这点我可以替他证明，这诸葛神弩买个120金魂币绝对不贵。据我所知，七宝琉璃宗就是唐门的长期客人， 给你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如果愿意，可以买上一架用来防身。哼， 这东西是好，可只要一架有什么用？ 白鹤颓然坐回自己的位置。正像牛皋所说的那样，困扰敏之一族最大的问题就是攻击力。如果他们能够拥有足够高的攻击力，那么就算是去专门猎杀魂兽，也足以支持宗族生存了。诸葛神弩的出现无疑令白鹤眼前一亮，可是这价格对他来说也实在是太难以接受了一些。 白鹤前辈，买卖不成，仁义在。我们今天既然是初识，这架诸葛神弩就送给您，当作见面礼吧。 嗯，你要送给我？无功不受禄，我不能收。 在他心中，120个金魂币可不是小数目。接受丹属四宗族的支援是一回事儿，接受其他人的馈赠可就是另一回事儿了。如果不是他那么骄傲，敏之一族也不会走到今天这地步。 那不如这样好了，这位小姐应该是前辈的孙女吧？晚辈一向对速度十分感兴趣，不如我和这位小姐比试一场速度，如果我赢了，前辈手中这100金魂币归我，如果我输了，这架诸葛神弩就当作礼物送给前辈，如何？ 一听这话，白鹤顿时心动了。速度是他们这一族最大的本钱，虽然唐三刚才流露出的气息不弱，但他绝不相信在速度上自己的孙女会输给他。而且在他看来，唐三本就打算将这东西送给他，这也只不过是找了个理由而已。白鹤虽然很好面子，但诸葛神弩对他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，他不禁下意识地向自己孙女看去。那美貌少女直接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几乎是一个闪身就站到了大厅中央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